纯真的模样，因为我还不习惯干嘛傻被人看穿。学会放开自己的心，不需要勉强谁对你，在最容易孤独时最感激。

瞬间的默契，就让我爱你，证明了奇迹。 在狂野的心，灵魂的深处有你，我愿意放弃世界微笑而去。 幸福和我心却在一起。 就让我爱你，没有了自己， 残破的光影，黑暗中深深吸引，却对敌。就算生命所剩无几， 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。就让我爱你，证明了奇迹。 在狂野的心，魂的深处有你，我愿意放弃世界微笑而去，下一个世纪 让我爱你。 错，爱一秒我一秒。

爱上我的人，幸好是能吃尽所有寂寞。 习惯我望着你，心里话我不能再等待，有一些感慨，天下这期待，一路走来拥有我，那真很浪漫。我还记得第一场电影我们一起看，想要偷偷牵你手却又不够勇敢。想起当时一直狂飙汗，但现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蜜习惯。爱了试试第一个烛光晚餐，虽然不多，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。眼睛就是这样，气球时间慢慢的转，好想今天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。爱是被冰冻，每一回忆我都印在脑海，那还有更多经验，过也值得一起等待。上辈子的爱，今生的恋爱，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。 到底为谁牵绊，或许更多，只有时候我们才跨两过路，还真谁感动，你站在我的背后，轻轻对我说，我为你爱上我的爱。最幸福的人是我。 当你沉默的时候，你会想起我；当你难过的时候，你是否想到我？当你开心的时候，你会否打给我？怎么少问我幸福是什么？幸福就是神话，也不必再多说。两人光看几个镜头也不喜酒，问候总是带着期待见面的冲动。累不累？想不想睡？需不需要我陪？你说要我在身边，你才能安心的睡。晚上不用担心，让我擦去你的泪。如果遇上别的女孩，问我会不会追？我向你保证，我绝对不会，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。我会紧紧在你心上贴上小心的睡，因为前世有罪，前世不可畏，今生还是选择彼此一起去面对。 你 是 想你的人，全都能够在那望眼看向你，你和我还前世感动，你握起我的右手，早上的永远都为你带上我的爱。最幸福的人是我。 如果是老天的安排，让我相爱相爱，我盼望有一天我彼此互换借还，今生换了角色场地，我也绝不更改。那是跟前任许下的承诺，我对你的爱。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，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，但我说过真的直到头发全都变白。爱意不会随着年龄层慢慢长淡，情谊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。你肩膀上永远跟着祝福，白头到老，永远完美的一天。天使你也让他感动，气氛毫无缺陷。未来日子里，双手成交给我牵，我愿意为了你多少岁人一切。前世欠的爱，今世加倍还，今晚愿意为你带着这世界 我的爱。幸好 我的脸，我的手，我的发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睛。你远远地带着那个城，那个路，那个房，那个灯，那扇窗口。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，怎么唱都不在煽情。

是怎么的，为什么那么悲伤。我说我想和你一样快乐永远，在脸上谁说亲爱的朋友，你让我羡慕，流泪也是一种幸福，我却体会 走过，女孩。

说到琼瑶阿姨这个家庭的征战，相较而言哈，医学判断自然客观科学，但是麻烦的是，医学判断往往都是对过程判断的一种概率，有概率呢就会有风险。每一个参与决策的家属在听医生建议的时候呢，都是在做一场豪赌，赌家人是否能够命中所说的50%的存活率、30%的转好率，或者是10%的不再复发率。 谁曾经感动？

说到琼瑶的这场家里面的纷争，即便是痛苦并不能使人变好，那么用药物和手术延长生命加工活着就一定必要吗？从伦理来看呢，对生命自然状态呢是一种非正常的干预，那么不如把选择权交给病人，在他清醒的时候好好聊聊他生命目前面临的一个状况，由他自己做出离开还是坚持下去的抉择，如果仍然有机会的话。 亲吻你的手，还靠着你的头，让你当胸口，那个人已不是我，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，哦，难过。日子开始过，我没你照样过，不会很难受，我会默默地接受，反正在一起是你我都有太疯狂。 着你的头，让你当胸口，那个人已不是我，这些平常的举动现在叫做难过，都难过，日子开始过，我没你照样过，我不会更难受，我会默默的接受，反正在一起时你我都有开始过，就足够。 我的温暖，你的梦，我爱去了，如果还是发在记忆的城市模糊，还是更清楚，你算什么男人，算什么男人，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，心有多天真就别再认真，期待你挽回你却空手让人，你算什么男人，算什么男人，会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，别让你再继续等待，他会给你要更好的男人，算什么男人，眼睁睁看他走却不闻不问，是有多天真就别再隐藏，期待你挽回却空手让人，你算什么男人，算什么男人，还爱着他却不敢叫他再等，你差点再继续缘分，他比你要更好的男人，狂奔在破晓的大地，拼了命。